内容就是这些，请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。 八戒，看猴哥我七十二变。 变个福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。 嘿嘿，有。五至七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，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。 4008000000。平安车险省心省钱，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。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，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。长城润滑油，航天级润滑保护，在您身边。 英雄者救黎明于水火，论三国手游，当有史诗之战场，激变之智谋，无双之动作，握百万雄兵，战天下群雄，及时操控三国动作手游，义薄云天关云长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意涵。这次能够成为九阴代言人，真的非常开心。九阴游戏里面，不管是从画面、操作、打斗特技，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，都超级棒的。而且游戏里面的门派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，相信大家一定会和我一样喜欢上这款游戏。九阴手游今日正式上线，和我一起闯荡江湖吧！九阴真经，这是你的江湖。 一会儿我兄弟来到，你切不了刀就走， 兄弟。谁没几百个兄弟啊？ 激爽国战，痛快 PK，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《天子》，越战轻点着。 就凭你们那几个人啊！ 兄弟们，给我上！ 激爽国战，痛快 PK，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《天子》。 约战挺低调。 这是我渴望已久的战斗。这是我要的痛快爆发，这是我的自由无限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和我一起为所欲为。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《太极熊猫二》， 蜗牛为梦想而生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慢慢吹，轻轻松，人生路。就当我俩没有明天，就当我俩只剩眼前，就当我都不曾离开，还仍占满你心怀。你的眼神充满期待，我的心中尽是未来，空气之中弥漫着恋和爱，发现感觉已经不在，默默的你却不肯说，只是低头寻找一种解脱。面前的你是我的最爱，我怎会不明白，逝去的年代已经变成伤害，我也更加熟悉许多无奈，不愿意看到你朦胧泪眼，我就变成那晚慢慢吹，轻轻松，人生路你就走。 当我俩没有明天，就当我俩只剩眼前，就当我都不曾离开，还仍占满你心怀。你的眼神充满期待，我的心中尽是未来，空气之中弥漫着恋和爱，发现感觉已经不在，默默的你却不肯说，只是低头寻找一种解脱。面前的你是我的最爱，我怎会不明白，失去的年代已经变成伤害，我也更加熟悉许多无奈，不愿意看到你朦胧泪眼，我就变成了晚风慢慢吹，轻轻松人生路你就走。 全新一天的音乐导航又和各位来相见了，感谢各位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都能够走进我们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伍佰的《晚风》。我曾经听过一个对伍佰气质评论，觉得特别的到位，是这样说的：伍佰是既清新又性感的。我觉得伍佰的清新是在于他的随性和真实，而性感呢是在于他的专注和智慧。这是503年的作品《晚风》。听到这首歌，好像回到了中下夜。《晚风》呢是伍佰出演的电视单元剧《求婚事务所》而所谱写的一首插曲。歌曲呢讲述的就是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又相遇了，两个人呢都想再回到从前，却发现时过境迁，原来的感觉已经是不在了，只有重新回到彼此各自的生活里去。这样的结局一直是世人情感里难以释怀的一个结局了。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，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，即使很多年之后想要再重新的拾回爱情，根本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。爱情一切只为一个缘字，热恋之后的分手永远只是伤害，而相爱的两个人只能变成那晚风，向你道一声珍重，然后飘然而去，不再回头。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接下来的两首歌，我们来听我们的微信上的两位微友为大家之前所推荐到的一首歌，一位呢是庞龙的《兄弟抱一下》，还有呢就是阿四的《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》。 兄弟你瘦了，看着疲惫啊，一路风尘盖不住岁月的脸颊。兄弟你变了，变得沉默了，说说吧那些放在心里的话。兄弟我们的青春就是长在那心底，经过风吹雨打才会开的花。兄弟你说了想做爱情的傻瓜，只想安稳有个家。是啊我们都变了，变得现实了，不再去说那些年少热血的话。兄弟我们都像是山坡滚落的石子，都在颠簸之中磨掉了尖牙。兄弟抱一下，说说你心里话，说尽这些年你的委屈和沧桑硬化。兄弟抱一下，有泪你就流吧，流尽这些年深埋的心酸和苦辣。想做爱情的傻瓜，只想安稳有个家。 是啊，我们都变了，变得现实了，不再去说那些年少热血的话。兄弟，我们都像是山坡滚落的石子，都在颠簸之中磨掉了尖牙。兄弟，抱一下，说说你心里话，说尽这些年你的委屈和沧桑变化。兄弟，抱一下，为岁月的牵挂，为那心中曾翻滚的汹涌的浪花，为哥们儿并肩走过的青春的年华。这些年你的委屈和沧桑变化，兄弟抱一下，有泪你就流吧，流尽这些年深埋的心酸和苦辣，让深埋的话抚慰那久违的泪花。 Yeah. 此时此刻你在，而此时此刻你在， 在哪里？ 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，而此时此刻你在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些什么？无论你想要什么，都让你带走。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快乐，爱是犯了，乱了陈旧的差错，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、怎么说？或许会好好的过，或许会消失无踪，你在乎什么？ 陈旧的差错，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、怎么说？太多的借口，太多的理由，为了爱情我也背叛了所有。如果你想离开我，就别再。或许会好好的过，或许会消失无踪，你在乎什么？太多的借口，太多的理由，为了爱情我也背叛了所有。如果你想离开我，就别。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继续为你带来更多好听的歌声。回到这个小节的时候呢，我们来跟各位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冠蒲的《太多》。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是通过穿越时空的爱恋里面让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首歌，先后呢也是被乌龙闯情关选作了片尾曲，也是被穿越时空的爱恋选作了片头曲，新蜀山剑侠选作了主题歌。 《倩女幽魂》所选作了插曲。真的可以说，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出自了很多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。在没有电脑游戏、没有网络的时代，看电视是我们那个时期最大的一个乐趣了。难以想象，那个小小的盒子里装了多少个光怪陆离的世界。而现在属于电视机的时代也慢慢的将会过去，我们越来越习惯上网，习惯跳过片头片尾，习惯随时的来点播。但即使那些记忆深处伴陪我们的剧情人物已经淡去，渐渐的模糊不清的时候，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，你我还能够记得那个守在电视机前的自己，一脸认真，一脸期待。今天呢，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区间里面来跟各位去听几首影视作品哈。接下来我们来听刘欢的这一首《我欲成仙》，音乐导航正在继续。 我欲成仙，快乐齐天。最终还是那些年，缠缠绵绵总不变，写尽了从前以后，佳年红颜美妙不可言。怎样看破命中缘，怎样参透情中线，无非是再多一点，再少一点，谁知身后。 这首《我欲成仙》就是出自《西游记后传》里面的歌声了。《西游记后传》对经典而言，有人说这是颠覆，有人说这是创新，哈，有真的可以说是褒贬不一。但听听看来，比对经典的不断翻拍要好了很多。刘欢的实力唱功，加上歌词上半古半今的一种诠释，给人心一种新的触动，哈。那么《西游记后传》呢，是一首古装剧，那么但是这部全剧里面的引发的思考，也是赋予了孙悟空等人更多的故事。那这首歌呢，一个全新现代的一个视角去解读了这部《西游记》的番外作品。同样，今天的30分钟的音乐导航要跟各位告一段落了。最后一首影视作品，我们来听 JF 给我们带来《杀破狼》。 明天见。 沉睡了千年的身体，从不知枯叶里苏醒，是夜莺凄凉的叹息，解开咒语。遗忘的剑被谁封印，追随着笑声和马蹄，找到你最光荣的牺牲，是英雄的宿命，挥剑的瞬间心却在哭泣。 触碰心灵而感动，从心头穿过眼眸，你成了以后讲过的心都看懂。 我要你清楚的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有那个最初真的我，即刻出发 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。 大米颗颗饱满，粒粒皆香。 哎哎，平安车险不做车险，改卖大米了。 大米不卖，我们只免费送。限三个月内到期未投保客户，致电平安车险4008-60询价，就免费送福临门大米一袋。 免费送大米，还是福临门的？ 没错，平安车险送的不只是平安，还有我们对客户一份真诚又实在的心意。快快拨打4008-60。一份真心等待您的领取，投保更有福利相送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 记住哦，限三个月内到期未投保客户，致电平安车险4008-60询价，就免费送福临门大米一袋，快快拨打吧。 这地方没有阳光，土壤也受到了污染，所以就枯萎了。 哎呀，叶子上还有好多小虫子呢。 来，咱们把它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，换上新鲜肥沃的土壤，再喷上农药，用清水浇灌，过不了多久，花儿就会重新露出笑脸了。 好嘞。 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，抵御腐败，孕育 连结之花。